是星星探出眼目，人能仰望就是幸福，谁懂得追寻的孤独，爱始终飘渺虚无，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， 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听若有情， 听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听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五，农历5月29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大雨，最低气温19度，明天白天小雨，最高气温25度。廊坊明天是小雨转阴，最高气温25度。首都北京明天阵雨转多云，最高气温25度。临近的天津明天是中雨转雷阵雨，最高气温27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六，我市和首都北京不限行。夏至东风摇，麦子水里捞。从夏至起，阳极阴生，阴气聚于内，所以饮食要以清泻暑热、生津止渴、增进食欲为目的，少吃过咸过甜的食物。那夏至到来之后吃生姜就很好，而且从饭不香吃生姜，冬吃萝卜夏吃姜等这样的俗语当中可以看出生姜的营养价值。消暑度夏，别忘了吃点姜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，一直修不好真烦呐。去城美啊，设备先进，师傅靠谱，环境也好，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。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，0316-3095-777。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，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，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，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。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，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，快乐蔓延在空气中，无边无际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

眼睛。可以不知道，你不理解心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。只与你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 你的眼光似乎不是真，好事多千万不要错过。不管幸运是你或有我，我永远为你祝愿跳过。 可以不知道你的秘密心，我不能不感觉你的大眼睛。不知道你的呼吸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。只与你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 你的眼光似乎不是真，好事千万不要错过。不管你心里是否有过，我永远为你祝愿你快活。 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感觉你的大眼睛。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love you. I'm in love with you, I really do. 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 Oh,

有没有人为你把手放平，让你想心事，有没有为你擦干眼泪，在你失落后有没有人把你拥入怀中，再说什么天荒地老、难道、你真的没有感觉到你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，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，让身心回归本真，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，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，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6月23日星期五，来关注这时段的国内资讯。20日起 ,OFO 小黄车的押金数额从原来的99元提升至199元，而仅限于新用户，老用户的押金依然是99元，但一旦退订押金之后，下次使用 OFO 小黄车仍需交押金199元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康奈尔大学机构目前联合发布了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，中国国际排名从2016年的25位升至22位，成为唯一进入到前25名集团的中等收入国家。专家表示，这一成绩得益于创新驱动发展政策导向的结果，显示出中国令人惊艳的创新表现。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目前表示，家事的审判应宣德扬善，纯风化俗，通过家德家风建设促进功德民风的建设，要弘扬家庭美德，对于重婚、家暴、婚内与他人同居、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等严重的违背家庭伦理道德的行为，应依当事人请求判决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，做到赔当其过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康奈尔大学等机构目前联合发布2017年全球创新的指数报告，中国国际排名从2016年的25位升至22位，成为唯一进入到前25名集团的中等收入国家。专家表示，这一成绩得益于创新驱动发展政策导向的结果，显示出中国令人惊艳的创新表现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离开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多么轻狂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

争夺当中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一一散散，我爱的人

声是写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来的外地 吹着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，你的眼底带着那个城，那个路，那个房，那个灯，那扇窗口，我只整个放在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，怎么唱都不再煽情，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一个脸笑星星，我不知道如何对你笑，对你鼓掌，又做不理你像个机器，你的世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，过得太快来不及，想着你。

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时立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想你时你在心田。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如是，不会再改变。你也用这一笑，当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 中多看